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出去食口煙的時候，我突然醒起一兩個問題咧，要小麗老師再 clarify 一下。喂，第一係咪即係你好似阿長毛咁樣，嗰百萬幾九萬蚊換出嚟㗎？唔係實報實銷嗰忽，係薪金嗰忽。 係啊。 OK 嚇，因為有啲人嗰陣時候 challenge 你嘛，就話你話攞實報實銷嗰啲就唔計數啊嘛。 實報實銷嗰啲一定要銷㗎嘛，一定係要去請助你，一定要係係咯咁樣㗎嘛。我係講緊自己人工嘅。Okay, 不過後來我諗好多爭議就係因為我都真係又係即係都係歸咎我係素人咯，我估即係真係我可能好多情緒就係講緊其實舊嘅議員其實佢哋都有咁做嘅，即係都會擺自己啲人工落去議辦啊議員助理嘅津貼度，咁呢個我亦都唔知道。咁但係對我嚟講比較單純就是、當日有人問我咁樣好唔好，咁而咧其實嗰個家務義工隊呢個構思咧，我已經係構思咗一年。咁都開始係同啲義工提起嘅，即係早半年啊一年咁。咁所以諗下，咦？如果擺錢落去呢一嚿嘢嗰度，我其實係好開心、好樂意嘅。咁所以當時就咁樣講咗咁。 咁頭先我哋嚇、啊，即係本身都係講嗰樣嘢啦，就係話立法會生涯就嚟開始啦。即係諗下 agenda 啲咧，即係逐啲逐啲嚟啦。其實就咁就我哋好擴張嗰樣嘢咧，即係最近係嘛？即係你橫州其實嗰個是非好分明嘅，即係我哋話即係 PMP 啊，要 challenge 一個政府嘅特區政府咁樣樣。喂，咁但係鄭松泰呢啲佢話唔簽署嗰個叫做係聲明，那個理由就係話佢唔贊成即係起公屋嘅，係嘛？即係喂呢、這個好大鑊喎、哦！即係如果你話你連因為其實講真。即係佢哋亦都難以自圓其説，因為鬱敏都講過，就係話你要令到青年人有希望，其實應該係起翻公屋嘅咁樣樣。 係啊，起多啲。咁 但係問題就係話啦，佢哋咁樣睇，即係哇，寧願玉石俱焚，有新移民。佢話佢意思就話俾曬新移民住㗎啦，關我哋咩事啫？係咪？咁點睇咧？即係你點樣去？ 而家即係簡單講，就係佢萬變不離其中，去反對即係所有公共政策、 公共福利添，即係主要係福利啦。 福利就係新移民攞唔到審批權，所以就乜都唔需要做。 係啦， 其實呢、這個如果喺分析上就唔合理嘅，唔合邏輯嘅。咁、純粹就係點解好多市民會支持呢，或者有呢個感受呢，就是市民日常見到的都不是啲大富翁點樣去壓迫他哋嘛，他哋好少見到啲大富翁啲資本家㗎嘛。咁就比較感受到喺他哋社區入面就比較多新移民。咁所以喺他哋心入面個情緒上就好似認同咗咁。但我哋睇返一啲數字同埋一啲政策，新移民嚟到香港如果唔住滿七年呢，其實係上唔到公屋嘅。咁就唔會係起公屋俾新移民住。 或者 at least 需要個家庭嘅組合要有一半係超過七年。 係啦，即係佢點解住到公屋是因為那個即係單位是俾香港人， 係啦，即係嗰個我以我講法就係呢個叫合謀搶公屋啊嘛，所謂即係 in case 唔係即係你就算講搶啊，即係你都要一個香港人係同你即係叫做係夾埋先至可以搶到啦，叫做 係。咁就係因為嗰個香港人佢需要結婚，咁、或者係佢有子女，咁佢都要家庭團聚，咁、那個公屋單位係俾個香港人。 呢、這個確實又係一個問題，因為其實以我講法就係話其實有個好大嘅情緒嘅反彈，即係你對於喂講真，你對於八九十後我哋呢一代人嚟講，根本上公屋係完全係將我哋拒諸門外。點解呢？喂，你而家你都知啦，即係而家啲大學畢業生，佢畢業之後起薪點幾多啊？喂，你而家係起薪點？我上次問過問過港大嘅畢業生，佢話即係起碼唔知萬七到嘅大佬。 咁港大畢業生就萬七，其他就一萬咯，萬一。 唔係嗰個係中位數嚟嘅啫。 咁你萬一啦，即係起碼萬一 touch 到啦。咁但係 喂，你加埋醫科生 係啦。咁但係公屋公屋嗰、那個叫做係入息上限，喂就係萬一啊嘛。根本上就係針對住你一班後生嚟，即係其實打根本上完全係冇得申請。咁但係喂二人家庭呢，二人家庭嗰入息上係幾多啊？係16800啊，一人1萬都唔得啊，真係。 咁根本上，喂，嗱，其實大家都明白噶啦，申請公屋，如果兩個人都係一男一女，一公一婆婆一份都好，全部都係香港人嘅話，係冇可能申請到嘅喎。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係新移民嘅話，即係新移民，即係娶個香港男人啦咁樣，佢嗰份糧係唔計嘅，即係或者喺上面做嘢嘅，淨係計香港男人嗰份，其實反而申請到啊嘛。咁相對之下，即係叫做係有心移民先至得，係咪？咁但係即係嗱，有好多人就問啦，就係話：我哋嗱一講到新移民問題咧，就話取回審批權嘅。咁但係呢樣嘢其實係又真係喺即係立法會議員嚟講，真係冇權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喺申請公屋嗰個條件上面， 要放寬啦， 起碼 起多啲公屋，要去放寬嗰個入息上限啦。咁呢個先俾到青年人 嗱，亦都有個問題嘅，一放寬入息上限嘅話咧，喂嗰個輪候冊咧又喂爆炸性咁樣樣，即係谷上嚟。咁但係可唔可以話針對啲年輕人，俾翻個 quota 佢哋，即係咁樣樣，即係起碼叫有個希望啊！即係你就算 jackpot 都好啊，即係叫做抽籤都好啊，即係就算當抽六合彩都好啊，即係起碼有個 quota 都話叫有個希望，唔會話叫 absolutely 唔關我事啊嘛。 同埋我諗好多問題嘅，其實我哋見到呢十幾年嚟係好多問題糾纏埋一齊，即係點解年輕人嘅薪金會咁低呢？大學畢業生而家嗰個入息嘅中位數，比起1997年其實都係仲要低嘅，或者呢一兩年可能輕輕追翻，但佢係冇計到通貨膨脹。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最大嘅問題係咁，你唔係個個青年人好立志要住公屋嘅，係因為迫於無奈，根本收入唔夠，職就業唔穩定，咁覺得係住公屋都好過啦，咁所以喺公屋個需求度會咁大，咁、而亦都係原來冇遇佢哋嘅，咁所以覺得好失落啦，或者係好多嘅憤怨，呢個係合理嘅。咁、除咗就係放寬公屋嘅入息上限，起多啲公屋之外，其實最重要嘅係調整個工資啊。點解會咁唔公平咁樣對待基層嘅人同埋新一代咧？去同埋要有標準工時啦，亦都要有勞工嘅保障。亦都要去重新去構思呢、或者審視呢個外判嘅制度，係咪太過分呢？我哋應該點樣保障翻勞工權益呢？ 如果你咁講咧，就係成個無論由税制到土地政策，到即係呢一個成個公共政策咧，其實你係重執嘅。 要啊！ 即係左膠嚟講，一路即係失語啦，或者成個話語權冇曬嘅咧，就係因為你俾佢哋。一般就搬新移民咧去當解決個問題啊嘛，以為就算我俾你打句問句攞曬審批權翻嚟，好似其他內地嘅省市咁咧，其實都唔係解決個問題嘅辦法㗎。因為點解咧？好可能就係你有製造緊另外一個問題出嚟嘅啫嘛。咁你香港嘅直接啲講，香港買佬要娶咗內地嘅老婆，咁你攞緊審批權，你唔係排佢先咩？佢家庭團聚波。咁可能我哋就係話啊，咁我揾啲叻嘅人翻嚟咯，專才咯，咁咪爭曬我哋啲工咯。 因為炒貴曬香港啲樓啦。 因為佢嗰邊係有十幾億嗰啲咁嘅人喺度喎，係咪？一萬個有一個叻過我哋，有咩出奇啊，大佬係咪？ 係，所以其實咧，我參與政治個緣起咧，係由真係由關心我啲學生開始。我見到佢哋嘅好多嘅憤怒咧，係唔係事出無因嘅，但係暫時我哋未曾好好去回應點解，就係學費要減免。喂，佢哋嘅學費真係高㗎，而 且係咪？ 尤其 SELFI 同埋咧嗰啲個別發展比較好嘅學位咧，係可以跳得係好高學。费嘅60,000一年、100,000一年都有，咁系好过分。然后佢哋毕业嘅人工又好低，孭住几廿年学债，冇得住公屋，然后就系个就业保障好差，人系咯。咁我觉得种种嘅问题真系要处理咯。 唔系，同埋嗰个世代之争咧，而家好兴世代之争啦。即系你谂下，就系话嗰个代际差别好大。即系你话喺你对于嗰啲即系嗱，点解啲人咁憎老屎忽咧？有个原因嘅就系啲老屎忽咧，即系。好興噶嘛，即係話一句説話就即係惹怒你添，即係即係嗰啲叫八九十後噶嘛，就係話，我哋當年點樣點樣㗎，好似你咁嘅時候咧，我點樣發達㗎，點樣做起嚟嘅？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當年公屋嘅意義同今時今日公屋嘅意義已經完全唔同。 當年你講當年冇意思嘛？當年好似我畢業嘅時候。我估我應該儲兩年錢，我已經夠錢俾首期啦。 係 啊， 係咯， 你百零萬啫嘛層樓，你出嚟就算我當係7,000-8,000蚊， 喂，我嗰陣時候出嚟，其實同而家出嚟嘅人差唔多人工嘅咋，唔係爭好遠嘅咋，係咪？消費都低咗好多啊！喂，我儲兩三年，我點會儲唔到啫？ 係啊， 仲有 你十萬啫嘛，你百零萬層樓，我當十五萬啦，係咪？我當你百五萬層樓啦。 嗯。 喂，儲十五萬唔係相對困難好多喎，好似相對而家嚟咁。而家你要儲幾多先夠？ 嗯， 三十萬息啊，三十萬。 咪上次咪有一個喺網上咧，有一個兩公婆啊嘛，唔知廿零三十歲咁啊，佢樣仲老過我啦，大佬。佢捱到咁辛苦，大哥，係咪？我見到即係都大鑊啊。係。所以你如果你由房屋政策開始、退休保障開始、由成個香港嘅税制嗰度開始嘅話咧，或者成個公共政策咧去執嘅話咧，你就唔係將個問題嘅焦點變成係一個新移民爭飯碗嘅問題。 哎，有啲網友入嚟啊，即係同你 say hi 啊，或者哎小麗老師有投你票啊 ，Man Lam 講嘅，希望你幫到我哋啦。 其實我哋都唔少人投你票嘅喎，雖然我哋唔係好敢直接講，因為有少少矛盾啦。 係，因為係啦，咁因為其實講真，亦都有啲即係身份問題啦。即係講真，嗱，你叫人投邊個容易，但你叫人投邊個好難。唔投边个咧？即系呢啲可以系 public enemy 嚟嘅，即系你一系建制派，一系我哋啫吓。咁、啊、但系你话投边个？你究竟你凭咩去拣呢个人呢？即系其实就算系雷动计划，佢亦都有咁样嘅矛盾喺度， 系 嘛？咁系啊，咁样样。阿土伯，你仲有咩议题想讲啊？ 冇啦，咪即系小丽会唔会小心少少咯？即系最后结 论。 乜？但 因为你都 high。幾單喎，好快，好短時間裏面喎， 好多關公。 唔係即係邊個柯文智有一句笑話嘛？就話咧，我喺一年裏面咧犯咗人哋幾十年嚟嘅錯誤，好短嘅時間。 係要拜下， 其實你都係差唔多。 要拜下關公先。 係咪喎？其實你都見。 即係我直接啲講啫 我哋嗰陣時咩？ 喂，你由呢個退保到呢個咩人工啊，到咩話？我唔記得咗。 咩萬珠媒體啊？ 概念股啊。 最新嗰一單名龍和道首龍和道啊嘛。 係啦， 咁又咩咧？ 又講下。 講講啦，我呢度未。 嗰年係咩事嚟嘅咧？ 係咯， 嗰個係因為九二六九二七，我係喺龍匯道嗰度嘅， 係就唔係龍和道，龍匯道， 龍和道好大鑊， 三條街嘅啫。 應該有記者聽錯咗，所以寫錯咗報。 你要趙雲咁樣先得喎，大佬啫。啊，咁啊，即係係寫錯咗問題，哦，咁樣樣，即係手文之，咁但係佢就即係嗰啲，唉，即係又係嗰句啦，即係呢個網上面真係好多敵人，係嘛？即係尤其係本土派，即係。有一個說話好啱嘅，即係究竟你見到呢啲叫做係佢係唔能夠容忍你，或者係冇包容性嘅人嘅時候，嗰啲係咪你同路人呢？尤其本土派，喂，其實唯我獨尊嘅呢啲人係，其實講真，即係我哋成日反思個問題就係話，當佢哋而家叫一步登天話建國嘅時候，但係如果連呢啲最基本嘅包容都冇嘅時候，咁嗰個建國係咪我哋自己想要嘅理想國呢？即係呢個，我覺得係要諗下咯，或者係即係就算係即係如果有呢啲咁樣嘅聲音走出嚟嘅時候，即係我覺得任何人都要嘅，即係好似等於就係話雨傘運動當其時，你係面對拆大台嘅聲音。如果我哋個個都可以好似即係呢個對付藍絲咁樣樣據理力爭，喂咁，我覺得呢啲聲音係呢啲破壞嘅聲音係唔會走出嚟啫，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噶咯。 但我有條問題想問文化，因為頭先你講到咧，即係呢個薪金、大學生薪金嘅問題嘛。嗱，咁我喺度諗，嗱，如果你話政府個税制嗰個問題，咁政府當然喺內部可以解決啦，係嘛？但係如果係講到一個薪金嘅問題咧，就係、是、一個喺自由市場底下，個僱主想俾幾多錢，個員工就俾咗幾多錢噶啦嘛。咁、你覺得咧喺呢一個方面啦，點樣係可以做一啲政策或者措施，係能夠調整翻到一個嘅大學生嗰個嘅薪金至到一個合理嘅水平咧？ 其實最低工資係有個指標性嘅作用嘅，即係如果你個最低工資 keep 住係咁唔合理，仲要係不斷跑輸通脹咧，其實整體我哋好多人嘅人工唔係淨係大學生嘅，其實而家就算做個經理，你去對比翻同即係十幾廿年前個經理喺個社會階梯上佢個位置咧，都係爭咗嘅個生活嘅質素。咁所以調整最低工資啦，咁然後就係、是、喂，其實 好多嘅雇主其實佢係不斷造勢噶嘛，凡親暑假之前就揾啲咩經濟日報又好啊，佢哋嘅報紙咧去講大學生質素幾差幾差，其實係喺度壓緊個市噶嘛。咁所以會唔會其實我哋係需要喺呢一度去做更加多嘅討論咧，去講翻點樣嘅工資先合理？文化上面嘅觀念其實都係即係向啲青年人衝緊拳嘅，其實。 嗯， 同意同意。 好啦，咁啊好多。好多好多朋友就向你讲话，叫你加油啦。 多谢。 喂，佢有冇咩问题啊？ 有想大家屌屌碌撚喎。唔系，我啱啱听翻嚟消息嘅，就话阿郁敏咧，就话即系可能会考虑呢个郑蔡嘅议员助理，咁样去重返议会咁样样。咁、因为咧，即系佢又讲，即系 算啦，其实大家掰干就掰干先。 系嘛。 即係我覺得，即係我都做好少好多年咧，突然間有一段嘅時間係集中係即係處理一個其實唔係好 productive 嘅問題嘅。我自己覺得， 唔係我覺得唔可以 即係你寧願即係好似頭先阿小麗即係引咗啲問題出嚟嘅，咁你自決，不如你話我哋點樣做好過啦，自強啦，點樣可以即係改善啲人嘅經濟嘅條件，令到更加多人有政治參與啦，我哋嘅社區嘅經濟。呢啲嘢應該可以點樣搞啊？或者係比較小眾啲嘅議題，其實我哋係咪應該集中多少少呢啲嘢好過，即係將即係嗰啲仇怨嗱 ？At that moment， 我覺得我哋要嘅。At that moment， 因為冇人肯做，冇人歪爛塊面肯做咧，我哋要做嘅原因就係因為我擒賊先擒王，我一定要打咗你落嚟咧。如果唔係咧，以後咧呢、這個咁嘅壞風氣咧會不斷持續落去嘅。呢、這個拆大台嗰個嘅情況咧係會即係不斷延續嘅。That's why 我哋做呢、這個play 呢個 role 啫嘛，但係跟住，喂，佢都玩完啦，你都65啦，係嘛？係咪？即係佢仲可以個下鑊都七字啦，點選啊？你個 Donald Trump 咩？ 亞洲人成咁啦， 係咪？所以我覺得嗰個議題就即係基本上都完結㗎啦。你話本土，我覺得就係要講嘅，就係講翻即係你左交嘅論述咯。 系，咁啊， 即系你唔可以失语咯，你唔可以即系完全系个话语权系俾人攞晒咯。 因为我觉得要有分工嘅，即系譬如好似朱凯迪咁样样，即系讲土地问题、官商乡黑，咁你又即系可能正面啲，就系搞呢、這个呢啲叫做草根经济，即系譬如即系墟市嗰啲。哇，呢个我觉得系俾到好多一啲即系草根人一個希望嘅，講真，喂，你諗住，喂，你以前叫做房委會，即係啊，即係嗰啲叫嗰啲鋪頭仔啊，你可以即係做下生意，喂，而家真係冇啊。咁但係，喂，係咪個個都要咁樣樣，即係逼住做呢個奴隸咧，奴隸式嘅生活咧，大佬？即係我覺得希望係好重要咯。即係我覺得係而家應該係時候，即係。是要重振翻呢個希望。 喂，左交會唔會聯合一下咧？講到呢個位又真係話， 我都好想見到啊！ 但係要付出代價嘅噃，因為朱凱迪做嘅錯嘢，你就要你頂咗佢，係嘛？同樣道理，即係假設嚇，假設啫。即係長毛做嘅錯嘢，我要頂香。 咁呢個 係佢 teamwork 嚟㗎啦，呢個就係。 唔係，即係你個政黨就係咁㗎啦嘛，係咪啊？所以你越大就反而你係越煩㗎喎，係咪啊？ 其實嗰個大合作可以唔係認為一個政黨嘛，而係我哋真係喺好多個議題上面衷誠咁樣合作。因為好多議題其實就算你個長遠嘅政治路線有啲微妙嘅不同啫，都係微妙啫。咁但係撐墟市梗噶啦，撐全民退保梗噶啦。咁喺呢啲議題度，我哋係應該同心協力去做咯。 好啊！你咩小麗老師上嚟嗰陣時好緊張嘅啫， 點解？ 哎呀，會唔會好 critical 啊？咁樣，唉、哎，你睇下而家見到啲網友嚇，即係 喂頭先都好 critical 嘅喎，我問嗰啲問題係嘛？ 即係洗版式咁， 我都好 critical 啊！頭先嗰啲問題， 唔係咁，我哋唔係話喂，即係有啲人話自己是其非，我哋先至係啊嘛，大佬啊！即係我哋唔會話即係 第一，我唔會唔俾你講， 唔係你哋係我覺得好叻嘅前輩 嚟㗎嘛。嘅啲群問題，即係我唔係係咁喺度一條一路霸曬嚟講，咁啊冇意思。 冇啦。 但我覺得我好同意阿土所講嘅，即係嗰啲攻擊還嗰啲攻擊，即係同圈內之間嘅攻擊。但係最重要係揾翻一個好正面嘅力量，我哋點去推動社會嘅進步？好 hard sell， 我真係每次去即係桂林日市搞完之後，我都會覺得好開心，因為你見到另外一種生活嘅可能啊。 係呢個 exactly 嗰個生活嘅可能，其實講真的，真係無忘初衷。即係你講翻九二八，我覺得即係人性嘅光輝咧，即係都莫過於嗰一刻。即係其實你諗下，即係嗰陣時。 放催淚彈之後，個個咁樣爭相咁樣樣喺度，即係自己去買啲物資啊、口罩啊、鹽水啊。無忘初衷應該記住嗰刻啦，即係香港人係最守望相助，即係其實嗰個 moment 係好有國難 feel 嘅，即係完全係大家係無私，即係唔會話即係顧自己。 其實呢個就係正能量嘛。 係啊，呢個精神係咪可以長存咧？即係其實我哋將呢個希望交俾你啦， 一齊去推動。 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小麗老師， 多謝大家。 OK， 拜拜。幾多人啊？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林卓廷。